家族中的一部分。 And only the people who can get into the room are people who already belong here. 也就是说呢，你们出现在同一个场里面去学习，一定是这些周围的人是你灵魂家族的成员，是灵魂家族的其中一部分。那你们，而且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一定是你们都已经预备好的。 So you can kind of relax and trust that the same light that led you here led everyone else, and so you're in good company. 所以你们在这个工作坊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的可以敞开自己，你们内在要有这样一个信任，就是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都是你的同伴，不然的话你不是不会同时的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你们在接下来的可能当中要彼此的连接，彼此的敞开与信任。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spects of this new spiritual age that we're living in. 这也是我们现今人类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灵性觉醒的新时代。啊，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现今共同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Historically, all our connections were physical. They were biological.Our relatives, right? 我们人类呢，正在进到一种更深的或者更新的一种连接的方式，而这个是完全不同于以往我们人类连接的一个方式。 Or we were related by region, geography. 可能我们与之前与他人连接的方式是借助于地域，借助于这个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或者是借助于我们工作或者商业的一些往来 ，or even our industry or profession， 或者是借助于我们的所从事的工作以及职业。 But now we are waking up to the reality of our soul level connection.With others. 而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走到我们所有的生命个体更深层面的那个连接，那是超越我们之前的所有的有关职业也好，有关地域或者有关我们的有关我们的家族层面的那种血缘关系的连接。我们人类呢，正在从我们的内在走向那个深处的合一意识的连接，而不再只是外面。 So advanc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even the internet are all physical expressions of what all of us are realizing is the ultimate truth. 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变革，一切的科技的创新，都是在预备人类从集体层面走向那样一个合一，使我们能够觉知到我们生命深处的那样一个连接，不管是最近一些年来发生的一些政治局势的变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科技的发明，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Okay. So we've been here a couple hours now, and I haven't even told you what the Akashic records are. 好。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开始几个小时了，但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讲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呢。 Okay, now it's their time.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一部分。 Okay, so Akasha is a Sanskrit word. 阿卡西呢，它是来自于梵语。 Okay, it means primary substance.That from which all things are formed. 那阿卡西的原本的意思就是原始的物质。它这个从梵语翻译过来就是原始的物质，就是原始的物质或能量。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体在出现之前， 就存在的那个原始物质或者能量，宇宙中一切的生命体都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原始的物质或者能量。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ecord, we are talking about a vibrational body of the primary essence of life before we engage it with our thoughts and our feelings. 那讲到阿卡西记录呢，它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它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它是一个人类意识的一个集合体，它是以振频的形式承载着宇宙生命意识的那个演化，是振频，它是一种振频啊，但它是承载并记录的人类集体意识所有的发生，它整个的那个演化。 嗯哼。So the Akashic Record is a vibrational archive of every soul and its journey as human. 它可以被比喻成为一个宇宙的档案馆，它也记录了所有的生命个体在生生世世的所有的体验。 Certainly, we may have non-human experiences, but the record does not include those. It only includes humans. 我们这里所讲的阿卡西记录呢，在这个课程上讲的阿卡西记录是专注在这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 And everyone is in the record. 每一个灵魂个体，它的体验都包含在其中。 It is an energetic impossibility to take ourselves out of the records or anyone else. 你没有办法做到把你的生命体验跟阿卡西记录分离。换句话说，你在生生世世所有的体验、所有的决定、所有去到的那个生命的可能性都包含在阿卡西记录里面。 嗯、okay. So the record, the Akashic record is a vibrational archive of every soul and its journey. Each set of records.Mine, yours, everyone's records has two parts. 讲到阿卡西记录呢，它有两个层面，或者包含两个部分。 Okay. The one part is fixed, it's permanent. And that is really, it's the blueprint of your soul.Which is really your divine potential. The first dimension is our original 生命 plan. Every living entity's living plan is equal to our internal life or the perfect quality. It can be thought of as your soul's DNA.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你灵魂或者生命的那个 DNA， 就是不可改变的那一部分，就你原本所是的，啊，所以的所，是非的是，你原本的所是，你的思想。 This does not change. 它是永不更改的。 Okay.It is, it is the impression, it is the divine impression on the substance of your being. 你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无论你有过多少次生生世世的体验，那么在你的生命的最深处，就好像是有一个模板，那个模板就是神圣的生命源头，跟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之间合一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模板。而这一部分呢，是永不更改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一种可能去改变这一部分，你内在的那个神圣生命的实质。 So the divine potential, the blueprint, the DNA, gets set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soul. At the beginning of time,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got this code installed in our being. 所以它既是一个模板，同时就好像是一个烙印或者印记，也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 DNA 啊。那无论你在任何的这个转世里面，或在任何一次的体验里面，无论你做什么，这一部分它一直携带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它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Okay, so that stays the same, and it is basically the pattern of your highest potential that you will awaken to and manifest at some point along your soul's journey. 而我们所有生生世世的体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唤醒我们全部的觉知，看到这样一个模板，看到这样一个实相，而且你能够让这个实相从你的身上去彰显出来，成为你每天的实际的生活体验。就是从那个觉知，你要首先觉知到那一部分，并且把这部分觉知完全的带出来，成为你每天那个当下的那个实际的体验。 Okay. And then what travels along with that is the collection, really a catalog of the stories of the lifetime you live through which you awaken to your divine potential. 那这就去到我们刚才记录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生生世世的那个体验，它就好像是一个目录。阿卡西这个记录的这个层面就好像是一个目录啊，里面包含你每一次的那个体验。而这个体验呢，我们正是借助这样一个体验的过程被唤醒，看到我们阿卡西记录第一层面的那样一个模板也好，或者那个 DNA 也好，然后呢在我们的每一次的体验当中，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实相完全的打开，并且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体验。 Okay, so these are like the chronicles of you. This is the 在每一世的我们不同的身份，我们不同的角色啊，这个就是第二阿卡西记录的第二个层面。所以第一个层面是永不更改的生命实相，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每一世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的决定，我们所做的不同的事情，为了让我们去到对第一部分的那个回归和完全的那个觉知。 Okay. So these are the stories are unfolding, they're emerging, they're evolving. These change. 当然这个第二层面呢，它是一直在流动的，它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样一个体验。 Because as human beings, we have free will, and you know, some lifetimes we cooperate and some lifetimes we don't. 我们每个人呢，在我们所有的体验，每一次的体验当中，都是带着自由的意志的。 没有人强迫你非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内在所发生的那样一个事情，就是借助我们在每一次的那个身份、那不同的角色、不同你所采取的行为、各种的决定，就是要去回到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完美实相。 So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at the beginning of time, we are the soul, right? We are given at the point of inception of the soul, we are impressed with our divine potential. 所以我们在成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最一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内在的这样的印记，我们神圣的完美属性开始我们的体验的。 Okay.And then what happens is we start to live our lifetimes, right? Waking up to who we really are and what's possible for us. 那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后，就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借助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的体验，不断的去被唤醒、被觉，然后觉知到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实相，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人性的生活当中活出最高的神性，就是我们的，这就是灵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性，不断的在人性当中去到我们的神性。 So we are going from lifetime to lifetime, waking up. We wake up first to our own soul's magnificence. 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一生一世的体验，然后我们不断的被唤醒，我们的觉知也不断的提升。 And then we realize the magnificence of everyone else. 然后我们不仅越来越多的看到我们的自身的完美，同时也越来越多的认出在我们周围的所有人他们的内在的那个完美实相。而不是从外在去看他们每个人的。 And we are all growing into the realiz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truth of our essential goodness. 所以我们自己连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我们不断的去觉知到我们内在的那个神圣的完美的实相，同时呢。在我们觉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实相也成为我们正常的，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我们不断的彰显出来，把这个完美的实相。 嗯哼。And clearly, it takes many lifetimes for us to be convinced that we are essentially good. 但是我们常常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需要一次一次的转世来体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我们的完美，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去到对自己无条件的爱里面。我们很多人到今天还在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无条件的爱自己，看到你内在的完美属性。 Okay, you with me? 你们能听得懂我目前所表达的吗 ？Okay, cool.All right, good. So now the question becomes, where is the record located? 那现在我们要去到一个问题，就是阿卡西记录到底在哪里？它存在于什么地方？ The record is everywhere. 那阿卡西记录呢，在宇宙中无所不在。 Accessible by a perceptual shift in our awareness. 我们如何去连接并且打开这个阿卡西记录呢？你需要转化你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意识振频和获得你的觉知力。 It i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us simultaneously. 这个阿卡西记录呢，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意识的最深处，同时它又存在于我们身体的外面这个无限的空间当中，因为正是它。掌管引导着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个运行并且存在。 Okay, It is anchored in at the level of the soul. So it is a soul level dimension of consciousness. 它也代表着我们灵魂深处的最高的那个意识真品。 Okay. So I like to really think of this as the Akashic record is the energetic connective tissue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source. 我把这个阿卡西记录呢比作成为宇宙的生命源头，就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和我们在当下作为这样一个生命个体在体验的时候那个连接的桥梁。 Okay. Emanating up out of the soul, connecting us to the source, really holding us steady as we awaken. 这个阿卡西记录呢，它就是连接我们的生命源头和我们当下做一个在这里体验的这个生命个体的那个桥梁，正是那个这个桥梁承载推动也维持着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维度的体验。 This is already at work within us and through us.It's at work within us individually and in the collective. 阿卡西记录呢，它就好像是从一开始就安置好的一个动力装置，它推动、承载啊，维持着我们每一个生命体个体生生世世的体验。同时呢，它也是在承载、维持着我们人类集体意识层面所要去完成的体验。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already,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fe, experienced the Akashic Record. 那非常可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呢，在来之前，来这个阿卡西的工作坊之前，或许是在今生之前的时间，或许是在前世的某个时间，你们都已经接触、了解过阿卡西记录。或者是以某种方式在不自觉的在已经在体验它。 We've all bumped into it, right? You know, bumped into it at random. But what we're doing today is we're learning how to move into the records consciously, responsibly, and deliberately, so we're not just hoping that we bump into it. 那你们。在此之前所了解到的阿卡西记录，不管是你们用任何方式所直接或者间接听到过的别人的分享，或者你们之前自己了解到一些信息，那这次工作坊要带给你们的体验，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们已经都做好准备，要带着完全的觉知，带着清晰的意图。并且是你做了一个自我负责的决定，要打开你的阿卡西记录，并且掌握这样的一个灵性的工具或者资源，来服务于你的生命，同时也在未来服务于你身边的其他人。啊，有一个清晰，有一个你会带着一个全然的觉知、清晰的意图，还有一个自我负责的态度。来体验阿卡西记录，这是这个工作坊能够带给你们的。 Historically, people would enter into the records after periods of rigorous prayer and fasting. 在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也成功的打开了他们的阿卡西记录。常常是在借助 一整套非常严格的一个方法，同时呢，或者借助一些进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最终他们也进入了阿卡西记录。 And most major religions refer to the records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I know in the West it's known as the book of life or the book of God's remembrance. 那在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宗教的经典的文献当中呢，也对阿卡西记录有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描述啊，只是他们可能会用到不同的一些术语或者词汇。在西方呢，西方的就是圣经，那里面提到的生命之书，那个就是阿卡西记录，还有一个称为是神的历史啊，神的档案啊，那个那里指的都是阿卡西记录。 So, and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Theosophical movement, Helene Blavatsky and Rudolf Steiner, Steiner coined the term Akashic. In 19th century. 19th century, 1800. 在19世纪，第一次有人开始使用阿卡西记录这个词啊，这个叫一位叫做Steiner的灵性的一位灵性的这个人士啊，他第一次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啊，还有普拉斯基啊，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开始使用这个词汇。 Okay. All right. 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re was Edgar Cayce. Are you familiar with Edgar Cayce? Anybody heard of him? 就我们这样就到了这个就上个世纪上个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爱德加·凯西的。 Edgar Cayce was a very gifted healer and connected with the Akashic Records. 艾德加·凯西呢，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疗愈者，而且他跟阿卡西记录之间的连接非常的深。 But when Cayce worked in the records, he was in an unconscious trance. 但是在艾德加·凯西呢，他使用阿卡西记录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处在一个没有觉知的一个类似催眠的状态当中。 And he couldn't tell anyone, he couldn't teach anyone else how to do it. 而且呢，他没有办法教别人去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情。 Which at that point in time was appropriate, because in the collective we were not yet ready to step up to our own spiritual authority. 那在他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呢，这个也并不奇怪，因为从集体意识层面来讲呢，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能够去使用阿卡西记录。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就是很多的灵性家族的成员，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灵性体验的那个主人或者创造者。 So one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collective is the shift from spiritual immaturity to spiritual maturity. 而我们这些年来呢，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灵性正在日益的走向成熟。 And we are now in the age of spiritual maturity, which is why the records are available to us as ordinary secular people. 我们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了，就是要去打开体验阿卡记录，作为能够支持到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It is in the last maybe 15 years that scientists have actually identified the Akashic field. 在过去一些年来呢，连科学家都对阿卡西记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想要从科学角度来证明阿卡西记录的存在。 Nobel nominated Dr. Irvin Laszlo. 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叫做欧文 拉斯洛的、啊、 He was the first to identify the Akashic Field. 他是首位能够证明阿卡西记录的量子的存在的科学家。 Scientifically, he and he's a physicist. 他是一名物理学家。 And in 2000, I think it was 2004, he wrote a book called Science in the A Field. 在2004年的时候呢，这位叫做欧文的物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与 A 能量场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 A 能量场呢，就代表阿卡西记录啊。 And he has a group. It's called the Club of Budapest, which are Buddha.But what they do is they are scientists exploring the Akashic field, and they actually are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you've been given. 那这位叫做欧文的科学家呢，他带了一个科学家的团队啊，他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呢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正在用科学的手段对阿卡西记录做更深的探索。而他们所使用的一些信息呢，啊，或者一些参考，就是你们在这个课程上学到的一些内容。 Our explorations are of much more personal nature. 啊，他们在运用科学手段进行阿卡西记录的相关的探索以及发现。我们在这里做的这样一个探索是更为个人化的。 Okay.Now, the one last thing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before lunch is what to really expect when you go into the records. 那接下来我还要再给大家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打开阿卡西记录的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Okay. First thing we want to notice.Is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be psychic to work in the records. 首先，我要再次的告诉大家，你们不需要有一些特别的通灵的能力才能够打开你们的阿卡西记录。 Okay, this is a spiritual resource. It is not a psychic entertainment facility. 那阿卡西记录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灵性的一个资源或者工具。我们这个课程呢，啊，不是一个俱乐部，是就是供那些通灵人士所聚集的那个俱乐部。 Okay, so don't worry if you're not psychic. It's fun to be psychic, but there's nothing particularly spiritual about it. 啊，所以你们可以不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好像你们有要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些灵异的能力啊，才能够运用阿卡西记录。 Okay, so the record in experience is the convergence zone of the universal heart, mind, and will. 阿卡西记录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领会，它就是宇宙的心意，宇宙的指引。以及宇宙的意志所执行并且去彰显的那样一个交汇点或者是一个场域宇宙的心意宇宙的意志还有宇宙的思维宇宙的思想啊，它能够得以执行并彰显的这样一个场域或者是一个它的交汇点 It is in effect a spiritual sanctuary It's a dimension of reverence A sacred space 它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灵魂的庇护所。 The Akashic atmosphere is characterized by qualities of kindness and respect. 你在阿卡西记录里面的时候，所体验到的是一个爱的能量，慈悲的能量。 And so, as we're in the records, it makes it easier to let ourselves know the truth. 而且，当我们来到阿卡西记录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的看到实相，更清晰的认识真理。 Spiritual law teaches us that the safer we feel emotionally, the more readily we recognize truth. 所以阿卡西记录呢，带给我们在情绪或者感受层面的那样一种安全、温暖以及慈悲，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更容易的去发现生命的实相，并且臣服于这样的实相。 So the records are governed by three absolutes. The absolutes are fear not, judge not, and resist not. 阿卡西记录有三个永恒不变的特性，就是没有评判，没有恐惧。没有评判，没有恐惧，也没有抗拒。 These governing principles safeguard the Akashic atmosphere. 正是这三个特性呢，共同的支持，并且维持着阿卡西能量场的运行，这是它。它的三个特性。 Because every human being, although well-intended, always has some measure of fear, judgment, and resistance within them.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working it out. 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我们的体验当中，在我们生命体验当中，常常需要跟这三样事打交道，就是评判、恐惧，然后抗拒。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与这三样事情相关的生命的课题。那也正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我们来到再一次的来到这样一个工作坊，是有关阿卡西记录的。就是这个期望是什么呢？我们能够从各样的评判、恐惧和抗拒当中去跳脱出来，走向我们生命中的新的体验。 Does 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s at this point? 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Okay. So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we want to be clear that we are not going in for fortune telling.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学习阿卡西记录来使用它的目的，不是要给别人算命。也就是说，不是， yeah. 换句话说，不是要为别人预测他的未来。 There are other spiritual methods much better suited to divination. 你如果想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自己、为他人去算命啊，或者去预测未来，那有一些其他的工具你可以去了解。但是阿卡西记录不是做这件事的。 Mm-hmm.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s an opportunity.To look behind or to look deep within and see what is motivating us, and then making corrections so we can be in alignment with the divine will. 我们去学习阿卡西记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体验去到更深，看到是什么样的力量一直在推动我们。去完成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探索，所有的穿越。同时呢，在 阿卡丁记录的光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生命中还没有穿越的部分，让这样一个阿卡西记录之光引领我们从我们的课题、我们的挑战当中接受指引，从中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运用阿卡西记录要去完成的事情，发现我们生命的实相，发现真正推动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个体一直在去探索的这样一个力量，同时呢帮助我们有接受那样一个光照，从我们的今生的体验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课题当中能够穿越。